撒迦利亚先知书第四章。那与我谈话的使者又来唤醒我，如唤醒梦中人一样。他问我说，你看见了什么？我回答说，我看见啊，一座纯金的灯台，顶上有一个油壶和七盏灯，顶端那七盏灯具有七条导管，而灯台两旁有两棵橄榄树，一左一右。我便问那与我谈话的使者说，我主，这是什么意思？那与我谈话的使者回答我说，你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吗？我说，我主，不知道。他向我说，这七盏灯就是那遍察全地的上主的眼睛。我又问他说，这灯台左右的两棵橄榄树是什么意思？我再问他说，这两根经两个金管流出黄金色油的橄榄树枝是什么意思？他对我说，你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吗？我回答说，我主，不知道。他说，这是势力在全地的主宰面前的两位受缚者。这是上主关于泽鲁巴贝尔所说的话，不是借权势，不是借能力，而是借我的神能。万军的上主说，大山啊，你算得什么？在泽鲁巴贝尔面前，你必化为平地。他要在好啊好呀的欢呼声中搬出脚石。上主的话传给我说，泽鲁巴贝尔的手奠定了这殿宇的基础，他的手也要完成这工程。这样你们便知道是万军的上主派遣了我到你们这里来，因为谁敢为了事业开端的微小就轻视这一天呢？当他们看到泽鲁巴贝尔手中拿出历史时，就要高兴喜乐了。